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则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中港人民万众一心，举世欢腾啊！喂，你话香港市民有咩咁值得开心？起码港珠澳大桥截数啊，呢台超支戏告一段落，唞唞气啊，大佬。系嘅系嘅，明日大鱼又就快上画嘛，我知道，咪唯有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大鱼啊明日当咯。所以你会见到一班官员喺度饮杯，饮啦衰鬼！我系爱国移民顾问 MJ。 嗱，我最尊敬嘅习近平主席咧，就嚟咗呢个珠海参加呢个港珠澳大桥嘅开幕仪式。咁咧，佢嚟之前咧就好多高人啊，即系包括我哋嘅政务司司长啊张建宗咧，都话估计佢啊，习近平主席咧今次嚟。到咧會有一個好多發言嘅，好多重大講話同埋重大發言啊！即係相信咧會觸及一啲粵港澳大灣區啊、國家嘅發展啊，或者貿易戰中國點樣回應嘅近況啦。最後，習主席果然係講咗一句好對於我哋國家好重要嘅一句説話：港珠澳大橋正式開通，完係啦，果然真係好重要。我係強國生還者達奇， 歡迎翻嚟呢一節嘅強國生還者。是咩？我冇睇，我未睇新聞 啊！開頭啲人吹到好大，又話佢嚟到一定有好多嘢講嘅，好多重要講話，點點點噶。 佢閉門講咗好多咧， 可能佢閉門講好多。個總之佢電視影到佢講咗好大橋正式開通， 講到口水都乾啊！閉門講到。 咁我覺得啲人講得冇錯嘅。咁港珠澳大橋正式開通呢幾隻字， 好重要， 的確好重要嘅。佢唔講係開通唔到噶嘛？ 講咗真係開通到咩？佢講咗真係開通到咩？ 開通到，開通到， 係唔係都開下啦？是不是真的即刻有一答啊？ 是啊， 不是，我觉得这个呢即不要计超支先。期待的，因为小弟有云船浪的，那就现在有得搭车去澳门，我觉得 OK 的。 我怕我云车浪了，好耐咁样搭车过去，据我所知。 110分钟啊，好像。 哇，真的耐，搭船好多啊。 是吗？搭船是一个钟是吗？ 搭船一个钟不 用。嗯， 那即是还是我上环，即是我可以在上环那边搭车。我不用走到去那即是东涌那边。 他现在在旺角搭咯，好像。不知道啦，总之。 不，总之是伟大的发展啦。 总之就得意啲啦，即是不是因为很远嘛，看 Google Map 呢。即是我都第一时间看是咁远嘅，咁耐嘅。跟住看 Google Map 是有返咁上下距离㗎嘛。咁远嘅一条桥咁样搭到过去，但我可惜啲我唔知係今日冇定永遠都冇就冇地鐵，因為我好中意搭地鐵嘅。 係 係啦，如果佢有地鐵，就應該快好多啦。 同埋我覺得我哋作為大灣區人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歷史性嘅時刻嚟㗎，我哋會支持㗎。 我完全聽唔入耳啊！大灣區 唔係我哋依家要咁樣講㗎啦。 唔係 我哋遲啲咧，可能我哋即係我哋叫強國生還者。 係大灣生還者， 或者一個副標題：強國生還者之大灣區。榮耀討論咁樣，類似啲咁嘅嘢。 係大灣省就香港市，或者大灣市就香港區， 係啦， 係啦，咁啊，再漸漸地就冇咗香港，希望唔好咁樣。 跟住我哋要咩㗎？我哋要揾集做個特輯，咁去大灣區咧去買樓。同埋食呢个三环鱼片，咁由你 MJ 你负责食，跟住仲要话好好食，即系做话绝对卫生。 O K， 我希望呢啲已经系即系下明日黄花，大家忘记咗佢算啦。咁我哋呢一节咧就讲下啲香港嘢嘅，因为咧即系有啲人曾经咁样讲啊，边个白痴咧？我唔知啊，即系话咧以后冇香港电影，净系得中国电影，香港就系中国一部分，类似讲呢啲咁样 嘅。有 系啦，有讲咩白痴咁样。跟住咧即刻有班人喺金像奖啲啦，好似系古天乐先生就话一定有香港电影。 系啦，永远都要支持香港电影。咁所以咧，我就好支持会有香港电影，就唔会有大湾电影呢个 terms 嘅，亦都希望唔会再有即系人哋同我讲咩大湾乐坛啊、大湾语言啊、大湾人啊呢啲咁样嘅嘢。咁我哋今集咧就讲下，因为我觉得咧香港电影真系翻嚟啦，即系真系越嚟越似样啊。 但系呢套合拍片嚟 嘅喎。嗱，合拍片咧系嗰个即系。俾錢嘅老細，俾錢老細我，佢可以係美國人，可以係非洲人，咁但係港產片有一種味道喺度咧，你就會覺得佢係港產片，甚至有啲人就算用香港嘅電影、香港嘅人拍，全部香港，但係佢拍出嚟都係俾大陸睇嘅，嗰啲就的唔會叫港產片。 嗱，各位聽眾，我哋今集咧講一套電影咧，就唔係戰狼。亦都唔系紅海行動， 一定唔係啦！ 紅海行動係香港電影嚟噶。 我諗我哋啲聽眾啊，都未必會識啲紅海行動啊。 佢係香港電影嚟噶，你唔好講係啊。 所以啦，就大家會識 define 噶啦，即係點樣為之港產片？我相信唔使我哋啊，甚至係全世界睇開港產片嘅朋友都識分乜嘢係港產片。 依一套咧，乜嘢電影都好，我覺得依套咧對我白騎嚟講咧，依套係法哥電影。 法哥電影， 法哥電影我覺得好犀利依套。无双就系无双啦。 本嚟法国电影系好好嘅，不过有啲人就将佢搞到好衰咁 样。系啦系啦， 即系嗰啲嗰套咩啊？赌 城风云。 系啊，哇！真系唔好搞我嘅法国啊！喂，我都几担心咧，以后都系咁样 轮。系，我都系啊。 庆幸啦，真系翻咗嚟，即系真系有啲电影无双咁样系啦。咁系真系一套好有港产片气息，亦都系即系拍好高水准嘅套电影。 你知唔知道我依家咧啱啱开始，即系我哋准备讲呢套电影啦。我依家我個心情我都係不停浮起阿發哥，又好興奮啊！我依家我真係，真係好型啊！真係發哥， 係佢由戲內戲外都係咁型嗰個勁啊嘛！即係我記好記得嘅，就算即係雖然唔關套戲事啊，即係之前啲人問佢喂你驚唔驚話大陸小人揾你拍戲啊咁樣，佢真係好型。佢話大陸小人揾我拍戲咪食少咪 食少啲咯， 揾少啲咯，係啊，有咩所謂啫？認到啊！跟住譬如話佢平時大家會喺街度撞到佢，好開心同佢拍好多同 selfie 咁樣咧。 九龍城街市啊， 你永遠都可以山琴發哥咁樣噶嘛，發哥會好 nice 啊！即係呢一啲就係即係由內認到外噶。 嗱，所以呢套電影咧，嗱我明白呢套電影咧有好多演員嘅，有郭富城，有阿智叔。 郭富城我都會講噶。 係啊，有嗱即係我阿 MJ 你即係算我偏心少少，有張靜初。咁張靜初都好好嘅，其實 咁孫家軍都 OK， 係孫家軍都 OK。 你以前好中意追佢 嘅，唔好講呢啲事咯。我哋今集唔係講呢啲話題嘅，係啦。咁咧，但係咧，我就想咧，想真係想講發哥先，即係咧喺呢套無雙入邊咧，我係會見到一個我久違咗嘅發哥，即係頭先 MJ 咧講《賭城風雲》啊嘛。咁其實依十年八載咧，發哥除咗《賭城風雲》以外咧，都拍過好多唔同嘅電影。但係好多唔同嘅電影咧，我硬係覺得啊，就算佢係做啲正經戲啊，即係唔係做笑片啦，都係覺得啊，好似呢個發哥好似好陌生咁。 係啊， 但係依套無雙咧，哇！我會覺得哇～我係咪翻咗八十年代咧？我睇緊嗰啲乜嘢啊？喋血雙雄啊， 英雄本色啊， 喋中環四海啊，即係嗰啲啊，好犀利啊！ 同埋咧，佢勁在咧有好多嘅電影啊，有啲會係講抄襲，有啲會講致敬都好啦，即係會用好多舊嘅嘢嚟叫做販賣回憶啊，咁將舊嘅嘢新做咁樣就喺度賣舊貨啦，係啦，咁食老本啊，係叫做咁咧好多戲會咁做，咁係一個成功嘅 formula 嚟嘅。但係呢套戲咧，佢勁在咧少少劇透嘅啫，唔多嘅。佢勁在咧，佢係用呢一種食老本之中咧，佢係將呢種老本咧係一種暫時演繹啦，亦都好符合佢嘅劇情。 係啦，即係佢配到即係你唔覺得佢好夾硬。 是的完全就是即是可能他可能有几幕你会令你联想翻英雄本色，但你知道你又不会觉得他是一种抄袭 或者夹硬嚟咁样， 系啦，唔会觉得致敬咁样。其实就是 exactly 呢一度系要用咁样嘅画面铺排嘅，咁就令你觉得哇，真系又有回忆又有新喺入边，咁呢种新旧融合咧，佢真系做得好好啊。 同埋咧，阿发哥咧喺呢套戏咧，见到佢有翻啲火气，以前咧，發哥最好睇咧，尤其是以前嗰啲所謂英雄片啊。咁咧，發哥一樣最好睇咧，就係佢啲眼神好凌厲， 氣勢。係啊， 你我唔記得我你殺死咗我老豆呢個仇，咩類似嗰啲咧，好有氣勢，好有霸氣，好有氣場。嗱，《賭城風雲》咧，我真係好坦白講，我睇唔翻嘅氣場嘅。但係依套無雙咧，我會覺得哇，即係咧，我忍唔住咧，就算好眼瞓都好，我對眼咧係要聚精會神，哇！ 发哥镇住，即系镇住成个场嗰种感觉啊，系、 嗯、啦。嗯，佢嗰种就算佢之前就算系拍赌神啊啲咁样咧，佢同敌人一，佢同对手一个对白，你杀咗我老婆啊嗰啲咁样咁、嗯、样嘅一个对白，一个咁样，竟然有嗰种 气场啦， 系啦，气场出嚟。咁但系即系系啦，嗰啲如果我唔知道发哥有冇影迷会啦，如果我系发哥影迷会咧，我会希望当发哥即系你真系唔好再拍呢啲赌城风云啊嗰啲咁样嘅烂片啊，真系冇办法，好难支持啊。我即使我系发哥影迷会，我都会叫所有发哥影迷唔好睇嗰啲，去即系将你心目中个发哥咧，去即系败坏咗佢形象啊，系啊。咁但系喂，系咪讲下其他演员都？ 嗱，我不如讲少少铺到套电影本身先啦，即系嗰个戏先啦。 系 咁咧，其实套戏咧，嗱，因为咧佢系涉及大量嘅扭桥嘅， 系 咁我即系我哋又唔敢喺度剧透太多， 系 咁咧。总之咧，呢套戏咧就其实都系有少少同啲外国电影致敬嘅，咁嗰啲扭桥，但系佢拍出嚟咧，成个感觉好张力啦，即系同埋其实套戏讲做伪钞噶嘛， 嗯， 咁咧佢系做伪钞咧，个资料搜集好丰富啦， 嗯， 同埋咧佢讲紧话咧，成套戏咧，我觉得好紧凑， 嗯， 即系系会讲紧话咧，你佢成个。音樂啊， 嗯、 拍攝嘅手法啊， 嗯、 剪接啊， 嗯、 即係你係會，你會入咗套戲入邊， 係肯定肯定，係嗰啲全部都好有誠意噶啦，即係譬如拍整偽鈔呢個環節咁樣講啦，你有時喺紀錄片咧，未必係整偽鈔，佢整一啲啤一對鞋，啤一個啤酒咁樣，其實都有個工序喺度噶嘛，咁但係工序其實好悶噶嘛，咁但係咧你要將佢整成電影，將佢整一啲咁樣嘅工序落去，又有啲藝術元素喺入邊啊，佢可能係畫啲公仔出嚟啊，嗰種細節咧，其實係好困難嘅，即係每一秒咧，其實都係即係嘔心瀝血整出嚟嘅。其實即使到成風雲都好，嗰啲爛片都好啦，其實演員咧係都係咁樣用力去做噶啦，或者台前幕後好多人都用力去做嘅，純粹係嗰個旗手或者係唔知邊一個去整到套戲咁衰嘅啫。咁無雙呢啲就好正啦，咁所以佢其中有一個對白，我相信之後都會好多人攞出嚟 loop 嘅，就話咧所有嘢。 做到極致， 係啦，就係藝術，係啊，即使係假嘢都好啦，係啦。咁佢呢一套就真係做到咁藝術出嚟啦。 係啦，同埋即係好多好扭橋係意想不到嘅，即係我真係唔，我好想劇透，但我真係唔夠膽。 嗯，係啦，因為好多時唔好話。冇啊 ！CTVB 嗰啲劇啦，好多時啲電影你一路睇，你會估戲噶嘛？咁又跟住啲人就會喺咗邊，哎呀，我早估到啦咁樣。咁但係咧呢一套咧就即係好多嘢應該係你估佢唔到嘅，係啦。咁同埋就即係佢嗰啲，譬如阿郭富城咁樣咧，其實都有未知估佢唔到，我係有啲。估佢唔到佢同周潤發咧，有啲 個關係， 唔係有啲平分春色啊，即係、我幾佩服啊郭富城先生啊，其實而家即係近呢幾年見到佢演技進步咗嘅，但係你而家俾任何一個演員係啦，埋去周潤發側邊。做佢對手戲咁樣，你都會覺得一定係周潤發會蓋過咗佢 啦。冇錯冇錯。 咁但係喺呢套入邊咧，我想讚一讚阿郭富城先生咧，佢真係其實又冇蓋過喎。郭富城都做得很好好。 係啊，恰如其分，即係同埋做真係要做到個水準。 係啊，我覺得都唔會輸俾周潤發，因為佢都有佢種勢力喺度啊。郭富城先生嘅勢力，咁佢以一個歌星嘅身份，咁對拉遠少少，對我哋香港人都幾有鼓舞啊！即係明明係一個本身唔係演員出身嘅，以前出嚟。都偶像派賣靚仔賣跳舞咁樣， 同埋啲人都係話都唔識做戲嘅個富 生，係啦係啦係啦。但係近年大家見到佢真係好努力去鑽研，佢而家咧即係尤其是我自己都中意研究呢啲演藝嘅藝術咧，佢一係一個眼神一個細微嘅動作咧，都能夠表現出佢嗰個角色。嘅嗰種當時嘅嗰種態度真係好勁， 或者嗰個性格啊，即 係 佢表達到，即係其實咧，夠論搶戲咧，就發哥就會搶戲啲嘅，因為發哥個角色係搶啲啊嘛。但係郭富城咧，佢係相對係比較內斂沉穩啲嘅角色，咁但係咧，郭富城係。啊！你真係覺得啊，佢依個角色戇居居咁樣樣嘅，即係依個人戇居居咁樣，即係你會覺得依個唔係郭富城嚟。我成日都話咧，睇戲咧，即係我唔講太多好深嘅嘢啦。總之你會覺得啊，我睇住依個人，我唔會覺得佢係周潤發，我唔會覺得佢係郭富城。我覺得依個人就係A 個角色， 上咗身啦，上咗身，俾個角色上咗身咁樣啦，所以係真係勁嘅。咁啊，跟住講下你成日追嘅孫佳君係嘛？ 我 你 講張靜初先啦。張靜初， 你追張靜初多啲定係孫佳君多啲？ 張靜初 係 張靜初後生啲。 唔計後生咧。 都係張靜初。 係咩？我又唔覺得佢好吸引我。 我唔係我中意啲氣質女啊。 啊。我覺得有氣質嘅張敬初。 OK， 咁雖然咧，即係我覺得張敬初某程度上係因為要符合拍片或者內地嘅市場，先用張敬初。 係 氣氛咧，亦都唔係話多得好緊要， 係 即係都有氣氛，但係唔係話好多。 係啊 係 啊。 咁但係咧，第一佢真係追得過啦。 嗯。 第二咧就係其實咧。好似頭先阿 MJ 講，佢啲角佢嘅角色係唔搶戲嘅，但係佢唔搶戲得嚟咧，又係好又係充分表現到嗰種細膩同埋咧，佢係唔同階段啊，即係佢一開頭咧係一個即係比較可能單純啲啊，或者窮啲啦，未成名嘅一個女仔，到後來哦，可能佢真係有少少名成利就，或者個人。年纪大咗，所谓世故咗，或者即系知得多嘢咗，系完全你完全可以演到两个人出嚟嘅。张敬初呢样嘢，我觉得都系好值得欣赏。 同埋呢啲， 当然佢有几幕系就系着内衣拍，亦都值得欣 赏。主要就系呢啲啦，同埋呢一啲嘅嗰种演员嘅配搭会令人哋睇得舒服啲咯。即系我知道嘅合拍片好多时內地去出資咁樣，咁就會希望擺翻一兩個內地演員，有少少市場嘅考慮啦。咁但係即係選角都好緊要啦。即係而家我見到咧好多嘅合拍嘅電影又好啦，合拍嘅電視劇都好咧，開始越嚟越多係知道港產嗰種路線啊，無論港產電視劇、港產電影嗰種路線，就係有翻嗰種香港味道喺度。咁變咗咧，佢哋會有識得揀一啲就算係內地演員都有少少香港嘅 linkage 啦。張敬初之前拍過港產片啦，或者一啲角色佢唔會話好，即係按比例計算下，佢十分咁樣，可能港產嘅演員咧，周潤發、郭富城，竟然佔佢咗八分噶啦，佢只係演當中嘅一分兩分。咁呢個比例配搭咧，我覺得開始合拍片都揾到佢嘅出路啦。 啊，同埋咧有一個餐啲唔記得講，但係咧我係真係好想講佢嘅。周嘉怡， 周哦系啊系 啊, 啊， 真系做得好好。又系咧，喺两个唔同嘅所谓两个唔同嘅阶段，或者有啲事情发生嘅前后， 系 佢系做到两个人出嚟。 系我直头有啲唔认得佢添。 我开头我唔认得完全系啊。 嗱呢个咧，除咗佢做得好之外咧，导演敢用佢嗰个劲， 系啊， 即系完全冇叫作力噶，你可以咁讲，几乎。 我睇过一个导演嘅访，即系庄文强导演嘅访问咧。我覺得咧依樣咧，我覺得 MJ 都會好欣賞佢。 欣賞 佢依樣嘢就係佢訪問佢點解咁多人唔用，要用周嘉怡咧？咁佢嘅角色都有啲戲份噶嘛，即係唔係少噶嘛？就係話咧，依套咧係到香港嘅電影。咁其實佢話其實好多香港嘅演員咧 係寶嚟 嘅，係不錯嘅。係啦，咁係好好嘅。咁咧佢又想真係俾一啲。香港演員一啲機會，作為一套香港嘅電影，咁所以咧呢、這個角色佢可以揾好多內地嘅演員，但係佢咧就佢又堅持要用周嘉怡。 係啊，我去過幾次嗰啲電影嘅頒獎典禮嘅，我好慶幸咧，即係電影其實喺電影行業入邊咧，好多嘅崗位其實都幾辛苦嘅，即係可能好早開始啊，好遲完結啊，咁係非人嘅生活啊，好長嘅時間啊，咁但係咧有種大家庭嘅感覺嘅喺個電影行業入邊，咁就係好多嘅前輩啦，好樂意去俾機會一啲後輩薪火相傳咁樣咧去傳承呢一個港產片嘅藝術喺入邊，咁所以而家你會見到而家嘅一啲演員。可能佢之前可能郭富城啦嚇，都係一啲之前老前輩去俾機會佢多啲去做電影，佢一定係一路做一路做，先至可以去到今日嘅郭富城。咁呢一個薪火相傳係重要嘅。咁當然我哋無論係有啲行內嘅朋友，可能係一啲老闆啦，可以導演啦、編劇啦，肯用之餘咧，觀眾亦都要肯去接納呢啲新演員。 呢樣嘢咧係啦，就幾方面嘅。一方面個導演肯用。第二方面咧就係個演員本身咧，即係平時真係努力做好準備，唔係咧你跌咗落嚟咧，佢做唔到都係冇用嘅。 係香港演員好多好勁嘅，尤其是一啲即係而家唔係好出名，但可能係你而家覺得佢係二線、三線嗰啲演員，其實佢哋係真係都有佢哋嘅勢力喺度㗎。電視台啦嚇，即係雖然而家嘅香港電視台CCTV 咁樣好，未必係好受大家嘅歡迎，我都有時會幾嬲佢。咁但係入邊有好多演員其實都係非常厲害，其實好多人你見到而家嘅電影咧，好多人都係以前拍電視劇出嚟噶嘛。其實而家拍緊電視劇嘅呢班人，好多可能都好有潛質，係成為未來嘅郭富城啊、周潤發啊，拍到呢啲無雙出嚟，我就真係好期待啊！ 係啊，咁希望嗱，其實我另外一個希望就係嗱，呢套無雙固然真係好好啦咁樣。我另外一個希望就係咧，希望將來呢啲咁嘅大片，好明顯一套大片啦。 當然阿發哥好好，郭富城好好， 嗯， 希望未來咧係一啲真係年輕少少嘅 MJ、 MJ、阿 Win 同阿百基做到一個強國新環者電影版，係啦。咁但係個 budget 係好大嘅。 我諗誒強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真係太咁妙想天開，但我覺得我係得㗎。係 啦。 咁即係總之啦，我而家咁樣睇樂觀嘅，即係香港電影啦，以前都即係好多人都傾向悲觀咁樣，但係開始樂觀，咁我希望唔止係香港電影啦，可能係香港嘅電視劇啦。我而家想推介一套電視劇俾大家順便，叫做《蝕日天機》，係啦，算係合拍嘅港產電視劇，係啦，係網劇嚟嘅，要喺 Viu TV 先睇嘅。張智霖、薛凱琪、黃陽明，好似係呢個名，係啦，台灣演員。咁係合拍片嚟嘅，但係係有啲地方未係好好，咁但係咧，其實都係一個好唔錯嘅網劇。咁我相信好多嘅合拍片、網劇啦、網電視劇啦，會係一個港產片出路嚟嘅。咁大家多多支持香港嘅呢啲咁有港產味道嘅作品，無論係電視劇又好、電影又好，咁香港嘅娛樂啊，所有事業咧就應該會係繼續能夠薪火相傳落去啦。 好啦，咁今集時間就差唔多啦。咁咧，我哋之後有機會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啊，睇過啲咩好戲咁樣啦。 好啊，或者電視劇啊，咩娛樂都俾大家聽講下啦。 好啦，好，下一集再見。 下次見。 拜拜。 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地中海嘅煩惱。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